下去，继续往前进，路旁有花，心中有歌，天上有星。我们要去的那里，一定有最美丽的风景。我都不要放弃，都别说灰心，不要辜负心里那个感情的自己。痛到想哭的时候，就让泪水洗掉委屈。都会留在人心里，会被回忆而珍惜。 2010年度中歌榜金曲，刘若英翻唱日本歌手 Angela Aki 的《继续给15岁的自己》。 我没有对不起你。 奶茶也凭借《在一起》专辑获得了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最佳女歌手大奖。《大话西游三》当中的玉皇大帝，《莽荒纪》当中的神王，在影视剧当中看到黄征的表演，还记不记得他曾经写过唱过的那些好歌呢？1998年他以音乐人的身份加盟到索尼，2001年在滚石推出了首张专辑。从幕后到台前，那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2005年4月17号这一天发表他的个人第三张专辑《一个人的战役》，由著名音乐人钟兴民和黄征担任制作人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塞维利亚黄昏》。 塞维利亚春天依然缠绵，三年前的邂逅恍若昨天，一缕咖啡香味带我到你身边，此刻只剩再见在耳边。谁知我们都必须经历放弃自由考验，经历不为爱贪婪的冒险。被回忆堆积的思念，我不要你为我放弃的自由，却流放给时间。炙热的拥抱只是一种表演，一次次被回忆上演成经典。我们都没有勇气放弃自由，也就无权留恋。海风轻轻拂面，有点咸，紫色遇见花开很浓艳，突然能够给他独奏伤感和弦，看不清有一杯回忆。春天依然缠绵，三年前的邂逅恍若昨天，一缕咖啡香味带我到你身边，此刻只剩再见在耳边。谁知我们都必须经历放弃自由考验，经历不为爱贪婪的冒险。塞维利亚的黄昏已

来自成龙和范晓萱合唱的《身不由己》，这是成龙电影《特务迷城》的主题曲，也收录在2002年4月17号发表的《真的用了心》专辑。这张唱片当中，成龙和多位女歌手合唱，还用到了现代音乐制作手段，和邓丽君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合唱《我只在乎你》。另外，成龙的新歌《物是人非》也将出现在下个小时我们的本周推荐新歌当中。十年前，2008年4月18号，品冠推出了专辑《那些女孩教我的事》，以美好的恋情回忆来诠释好听的情歌作品。那品冠也邀请到了两位女孩来合唱，一位是同门师妹叮当，另外一位是戴佩妮。虽然二人都来自马来西亚，不过呢，这却是二人的第一次合作，所以也有了这样一首《半生熟》。 那是你 道上奔跑，大声喊， 大声喊， 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。 在广播当中，在校园里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。2006年4月20号发表王铮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，这是王铮最好的专辑之一，也是在这一年凭借这张专辑，他获得了中歌榜年度最佳创作歌手大奖。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。2004年，一位相貌柔美、音乐风格却硬朗摇滚的新人出现在了歌坛，他就是黄义达。在这一年的4月21号，他推出了首张专辑《无法定义》，获得了这一年中歌榜、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创作新人大奖。我们就来听黄义达这首《显微镜下的爱情》。 埋葬在城市里，滴答滴，听时间往前去，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延续剧。一封信，一件旧的毛线衣，谁是谁的记忆，拿什么来回忆？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，

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。苍苍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苍苍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 2007年的4月22号，杨坤推出专辑《牧马人》，这是他离开老东家竹书签约到华谊兄弟的第一张专辑，风格也是一扫从前的忧愁心绪，变得豁然开朗，就像这首标题主打《牧马人》一样。2009年，超豪华阵容的纵贯线开始了全球巡演，在台北、香港站之后，2009年的4月18号，巡演第三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。罗大佑、李宗盛、周华健、张震岳四位独当一面，才华、情怀都各种指数爆表的音乐人组团开唱，怎么说都是超值的享受。最怕的就是时间不够长，好歌不够唱。今天选听的是一首罗大佑的老歌《思念》。纵贯线全球巡演 Live 版，罗大佑、周华健合唱。 好色的风雨中，你走在我身旁，陪我穿过那深深黑夜，微微的光，深沉的魔术中，点燃我的心房，你脸上羞涩泛起红红的光。 萧瑟的风雨中，等待我的心情，像有无限的缠绵，飘过窗前的挥洒你的笑容，挥手一拍，冻结我昨夜一悄悄凝固的冰冷的心。世人都知晓那人情犹如昙花一现，潇洒的攀附在红尘的表面， 穿越风雨的闪烁的面孔飘。

风沙吹成年华。若遗憾是遗憾，若故事没说完，回头看梨花已落千山。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，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。 新歌二号是一首 OST， 这是张杰为电视剧《烈火如歌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如歌》。和之前我们听到成龙的《物是人非》类似，作词都用到了诗意化的一种表达。这首歌由《爱的供养》、《三生三世》、《凉凉》的作曲人谭旋创作，这也是张杰和他的第九次合作了。中国风的曲式呢，深情又不失沧桑的歌词，张杰快意来倾吐江湖当中的爱恨情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本周新歌推荐是本周的新歌三号，同样是一首 OST， 陈嘉桦为电影《脱单告急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忠于爱情》，作曲和田馥甄的《小幸运》是同一个人，就是 Jerry C， 作词呢是在 SHE 时期就合作过的吴亦伟。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温暖的抒情歌《忠于爱情》。 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，愚蠢的秘密基地，你在身边，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。总以为生活就会你爱情会有多么美，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， 成为我自己。 是郁可唯为电视剧《远大前程》所演唱的爱情主题曲《无忧》，本周的新歌四号。创作者是在 OST 领域作品不胜枚举的一对音乐眷侣董冬冬和陈曦，诗情画意加重了作品的这种厚重感。不过呢，郁可唯演唱则是轻柔婉转，以小博大。继续关注我们的是青歌五号，这是来自拥有儒雅的微笑的张栋梁。张栋梁遵循了马来西亚歌手的特质，用一把好嗓音征服歌坛，以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而走红。2007年推出王子尝试转型，2011年的别再惊动爱情之后就没有再发片了，2015年推出 EP 怎样的张栋梁。这首最好的快要发生是他的最新单曲，依然是他自己最擅长的那种温暖系风格作品。 我们走过东京的风，伦敦的冬，看过世界各种残破，各种繁荣。你在曼谷困在车笼，望着天空。总有一天我们回归简单普通，生命总有善人在你的心中画出个窟窿，以后

作为狗年第一狗片，犬之岛举行了史上第一次以狗狗为主角的红毯仪式，现场气氛十分热烈。该片同样于4月20号全国正式上映。昨天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，开心麻花第四部电影《理查的姑妈》剧组亮相红毯仪式。理查的姑妈改编自开心麻花同名话剧，电影中理查的姑妈拥有众多财富，因为理查的订婚仪式而聚首的一群人都在觊觎姑妈的财富，一场由金钱谎言引发的人生错位的爆笑故事由此展开。电影《理查的姑妈》将于9月30号全国上映。由新锐导演董春泽导演的轻喜剧电影《求求你爱上我》将于4月20号全国公映。该片讲述了一个小人物勇敢追爱的喜剧故事。日前电影曝光一款终极预告片及最新主角剧照，向观众展现了片中穷屌丝追求白甜美过程中一波三折的故事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21点爱得更久点，22点男左女右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，1元咖啡机、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中国歌曲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，金池怕了。19位，萨顶顶，只是。 一起采集天空的羽毛。 18位，魏如萱 ，Don't cry, don't cry。17位，叮当，一样的月光。16位，满江，记。15位，李晓东，我心常自在。 我心常自在，只求常自在，喜怒哀乐皆空。 14位，袁娅维，别废话。13位，旅行团乐队，周末玩具。12位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，爱的路。11位，常石磊，遇见你。 天天向上，好好学习，掏空身体，没脾气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2小时精彩呈现。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，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，也只是怀念。一滴滴，一点点，一夜一片，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，可我却害怕遇见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，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。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，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，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，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。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，的过去或许我如今速写，无所谓让痛重叠。